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的，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光明日报今天刊文，娘炮形象等畸形审美必须遏制；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5起税警联合查处增值税发票虚开骗税案件；喀布尔机场2起爆炸导致至少72死、155伤。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光明日报刊文，近年来呢，娘炮形象在影视界和娱乐圈愈演愈烈，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所谓的油头粉面 A41 矫揉造作兰花指，一些举止扭捏作态喜欢撒娇卖萌的小鲜肉，经由影视制作机构和经纪公司商业包装和市场运作，成为了许多青少年的偶像。而其中呢，有些人因人品艺德不佳，频频爆出了负面新闻，触碰了道德底线，甚至踩踏了法律红线，不仅为大众所唾弃，甚至或是身陷囹圄。那么事实上呢，大多数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的欣赏那些病态的形象。今年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一批高水准主旋律的影视剧作品被青少年广为称赞，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电影《1921》《革命者》等等。许多的青年观众观后感慨，这才是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文艺工作者应该从中有所起悟，认识到只有用正能量赢得大流量，才会既有市场更有口碑。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要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使社会文化审美实现健康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公布了5起税警联合查处增值税发票虚开骗税案件，以及法院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判决的情况，其中就包括大连破获的50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江西破获的黄金票虚开案件，广西破获731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等等。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各地的税务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破获了多起虚开骗税案件，法院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判决，有效遏制了虚开骗税的猖獗势头。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科类培训。随后呢，北京出台了一系列的实施细则，落实双减政策。那么，北京地区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执行情况如何？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也是进行了走访调查，我们现在来连线他。川子，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你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发现吗？ 最近呢，我是以给孩子报名数学辅导班为由，走访了北京市各个区的很多家校外培训机构。那么我发现呢，有一部分的校外培训机构，他们存在不按照政策规定来开办这种培训课程的情况。其中呢，一家隶属于北京金博高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金博教育，一位自称负责招生的老师呢，就在向我推荐课程的时候表示，双减政策呢对金博教育的影响不大，那在9月开学之后呢，依然可以安排初中生在周六日进行学科类的培训。那么他还对我表示说啊，可以让这些孩子们在一个没有教育机构标志 logo 的这种地方上课，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被举报，也不会被检查到。那么当我追问如果遇到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时候该怎么办的时候呢，这名工作人员也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他说如果一旦被举报了，他们有好几个校区可以转移到另外的地方进行上课，肯定不会停课，也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学习。那么这名老师呢，为了劝说我报名，也在交谈的过程中不停地向我强调课外辅导的一个重要性。那么随后呢，这个金博教育王府井校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联系我表示，只要家长报名，肯定能保证在周末上课。那么无独有偶，这样的问题也并非个案。我后期呢，在这个百度中以北京初中辅导为关键词也进行了检索，那么随机咨询中也发现，另一家叫做京域教育的培训机构也表示可以给初中生安排在周六日进行学科类的辅导。那么另外这名老师还向我透露说啊， 他们跟教委和工商局这边都一直在沟通，他们会把一些看起来长得比较像高中的一些初中学生、初三学生安排在高一学生里面一起去上课。那么也就是说啊，对外公布课表的时候写的是高一的课程，但实际他们是在给初三的学生进行一种补课，这样呢可以起到一个规避检查、规避政策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我在调查中还发现啊，很多的这个教学机构呢，他们没有明目张胆的表示可以违规开课，他们会采取比较隐蔽隐晦的方式，比如说啊，把这个产品和课程改一个名字，但实际上呢可能是换汤不换药。改了名字之后呢，比如说叫做托管，那么周六周日的托管其实实质上还是一种学科类的辅导。主持人， 那么目前有什么监督的办法吗？ 目前呢，我也是从教育部的网站了解到呢，各个省呢，从今年的8月30号起，每个月的15号和30号之前呢，都要报送这个双减工作的落实进度。那么，国务院的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会在汇总分析后形成这个专项督导的半月通报。那么对此啊，北京市也推出了这种完善长效治理机制的一个相关细则，它明确的指出要用好这个黑白名单的制度，不断完善这种信用管理和分级分类的监管。那么依托这个12345市民服务热线啊，大家也可以进行这个电话举报或者是邮箱的举证举报。发现这种违规培训的这种现象呢，也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一个反馈。目前我了解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川子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门头沟区军庄镇京白梨呢，是北京市唯一一个被冠以京字头的果品。8月下旬啊，又到了京白梨成熟的季节了。那么今年京白梨的长势情况如何？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门头沟区融媒体记者高晴。你好，高晴。 主持人好。 你目前在哪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在门头沟区孟务村的孟务梨园为大家做连线报道。京白梨种植是军庄镇的农业主导产业，目前全镇共种植京白梨2130亩，分布于东山、江峪等五个村。那我现在所在的孟务村呀，就是其中一个村。我了解到孟务梨园一共有302亩，刚才一走进梨园里，我就能闻到阵阵梨香。我们可以看到梨园内有果农正在忙着摘梨，一颗颗压弯枝条的饱满果实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诱人。那今年极端天气比较多，京白梨的产量怎么样？我就请到我身边门头沟区国家生态修复科技综合示范基地副主任李晶为大家进行解答。 好，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园今年京白梨的情况。2021年，我们园的京白梨产量预计要下降30%左右。减产的主要原因呢有2点：一是授粉期间遭遇了沙尘天气，影响了授粉效果；二是在咱们京白梨的成长期呢，连续遭遇了两场冰雹，造成了部分京白梨带有薄伤甚至落果的现象。为了避免损失，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呢，我们也及时采取了措施，将落果和伤果及时清除，避免由于落果伤果腐烂造成的病菌感染，确保京白梨的上市质量。 那李 主任，京白梨的最佳采摘期在什么时候呢？ 京白梨，我们园已经本周已经开始采摘了，一直要持续到9月下旬，在这期间都是京白梨的最佳采摘期。那咱们也到园子里边了，我给你摘个梨尝尝。 好的，那么先，好的，感谢李主任和高晴的介绍，谢谢，再见。昨天晚上呢，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了2次爆炸。阿富汗公共卫生部表示，爆炸导致至少72人死亡，155人受伤，死者包括了60名阿富汗人和10多名美军人员。据了解，2起爆炸都发生于人员密集地，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会持续上升。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0，道路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看山是山， 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睡眠中心的主任医师许志飞大夫，在开学之前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睡眠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公共卫生热线的王丽娜，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王丽娜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有什么热点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针对现阶段新冠病毒变异株特点和人群流行特征，为进一步指导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8月13日发布了新版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2021年8月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普通民众戴口罩场景和情形，以及口罩的选择及注意事项。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公众佩戴口罩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对普通公众来说，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戴口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罩。另外，建议公众家里日常配备一些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鼻咽部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佩戴更高级别的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全面防范传播风险。 那么公众日常佩戴口罩如何来进行选择，又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内容呢？ 口罩的正确使用、储存和清洁是保持其有效性的关键。建议公众选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罩，并遵守以下规定。一、正确佩戴口罩，确保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要压实。二、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时，需要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超过8小时。三、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医院等环境使用过的口罩不建议重复使用。四、需重复使用的口罩在不使用时宜悬挂于清洁、干燥、通风处。五、戴口罩期间如果出现憋闷、气短等不适，应立即前往空旷通风处摘除口罩。六、外出要携带备用口罩，存放在原包装袋或干净的存放袋中，避免挤压变形，废弃的口罩归为其他垃圾处理。 好的，非常感谢王丽娜，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咱们下周再见。